第二节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惨啦，自己做功课，记得啊，因为咧想讲一啲自己认识又唔认识，有啲视频啦，有啲人话，哎呀，你都系睇乜乜视频系嘅，因为咧人嘅知识有限，即系好似睇书咁，有阵时睇多啲书，得到嘅知识或者有啲视频总结自己喺大陆嘅生活嘅经验，然后加埋讲俾大家听，做资料收集，有啲喺网上抄，有啲睇视频，好似头先嗰节亲身经历，听啲靓女讲，然后再自己分析，加埋自己判断去做一啲节目，我希望会做得更加好啦。所以咧会可听性会高啲咯，唔好成日都话哎呀东莞啊呢条女几得钱啊咁。呢两日咧大陆咧有单大新闻，其实呢轮咧不停都有嘢爆噶啦。第一爆 P2P 东莞嘅团贷网爆咗，百几亿损失咗。佢两个投案，即系两个老细投案嘅时候咧，冻结咗高公司资产咧，分翻俾嗰啲受害人，都有100亿以上系冇咗噶啦，人间蒸发咗，有个黑洞。另外一件系仲严重嘅，康美药业 A 股上市公司，一夜之间唔见咗300亿，系无从追究。咁你就諗下大陆嘅法治喺边度，上市公司点样流法，大陆嘅股票买唔买得，包括香港有60%嘅股票喺大陆公司，佢哋造假有几严重。嗱呢个古仔大家听下，我唔落判断，你哋自己听完之后，因为而家我做节目我都希望呢逢下呢啲讲件事你哋自己判断。康美药业早几日发布咗一份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，就话个会计计错数，就将佢哋嘅资金现金流计大咗299亿人民币。个会计计多咗299亿人民币。我计错数好小事啫，你上市公司喎。你银行有冇299亿你唔知呀？点样可以计多数零呢，数零头晕啦嘛，系咪数零啊，成日数个零啊，过十八千万十万八万千万亿万啊，十亿百亿几多个零啊。咁啊，即刻受到大家嘅质疑。喂，有冇搞错啊？点样会计错数啊？啊，条数点嚟噶？计错20000就话啦，计错299亿、啊。个老细啊，即系咧呢啲真系要睇住啦。董事出嚟讲，马兴田接受访问。佢话呢呢个系财务嘅差错，唔系财务造假，系两回事嚟嘅，我唔系做假数，系只不过会计计错数啫，所以呢299亿计错数，我冇造假。你真系当所有人系白痴呀？299亿计错数，加减数1+1咋喎。但是他只能够话计错数，计错数是没有刑责。那你说喂，他为什么报大了299亿，他有什么用啊？炒市值咯，揸住299亿的现金计多了出来的。虚报利润，瞒骗公众，炒作上市的市值，他10年佢嘅股价翻咗28倍，董事、知情人士捞咗几多油水啊？股票值几多钱啊？买一买一卖揾咗几多钱啊？系咪啊？呢啲嘢包括监管机构 其实大家都好清楚，甚至啲市啲股票升咗，我攞去抵押再借钱，又有一笔现金喺手，空手套白狼之罪。呢啲咁嘅公司喺大陆系大把嘅。讲多间啦，今日就包康美，听日上年就有一间公司叫做宝千里，个老细咧就叫长庄敏，又系做假账，报大67亿，一俾人踢爆贴揭发咗，第一时间去咗边啊？美国财务造假，呢、这个就系而家大陆上市公司 A 股乜嘢叫做啊？深港通啊？啊乜嘢呢个港沪通啊？大家谂下，我哋对比另外一间公司，有一间叫美国安然公司，系世界最大嘅天然气同埋电信公司，最巅峰系养咗21,000人。喺2000年，佢收入净系收入啫，呢一年1,010亿美元，连续6年被《时富》杂志评为最具美国精神公司。2001年被人踢爆盈利造假，造假几钱啊？5亿美金。质疑佢，年尾11月美国证监会调查，踢爆咗，卒之承认咗全部造假，12月就要宣布破产。证监会即是美国嘅证监会点样处理呢件事？第一，罚款5亿，停止佢所有交易权利，所以佢即时破产。另外，司法制裁，法庭判咗佢哋行政总裁坐24年监，罚4,500万美金。财务造假知道嘅嘢嘅人，涉事者坐6年，罚2,380万美金。大股东嘅董事喺呢段期间心脏病发死咗，但系依然要罚1,200万美金。所有嘅股东因为佢财务造假得到嘅损失，跟住去告呢间公司，呢间公司系赔咗71.4亿美元和解。另外仲有嗰间会计公司，同你计数嗰间系世界5大嘅会计公司，佢系被罚50万美金，好少啫，50万美金算系乜嘢啊？但系停牌5年，即系话呢间会计公司一毫子生意都不能做，5年内卒之都要搞到破产。仲有3大金融公司投行牵涉喺呢件案里面，作大咗5-6亿啫，虚报5-6亿。头先加埋嗰度已经有差唔多接近80亿啦，唔见即係罚咗呢间公司。未算花旗银行、摩根士丹尼，仲有美国银行，美即係大摩根大通同埋美洲银行，讲咗花旗3间涉嫌财务诈骗罪成。罚款各自赔偿20亿，一个22亿，一个6,900万美金。这个就是罚款。还有改了一条新法例，2002年开始 不得追究逢系揭穿告密。金融造假案嘅人，如果要报复呢啲人，你哋将会得到刑事检控，最高坐25年。另外，逢系举报所有金融上市公司体系嘅任何公司做假数或者虚报业绩嘅，到时候呢单案判咗落嚟，佢嘅罚款你占 10% 至 30% 之间。卒之喺2003年，有位哥哥仔揭发一间上市公司，佢得到嘅赔偿嘅罚金嘅 30%， 卒之佢攞到$1,480,000，只要你举报。点解美国嘅股票市场同埋佢哋嘅金融服务业称霸世界？当然好多大鳄搵食啦，但系佢对于做假账、报假嘅，佢系玩到你尽嘅。亦都因为呢啲事发生之后咧，好多人唔敢做，因为个成本太高啊。佢坐几十年佢有钱嘅，坐20几年监禁。第二罚咗过百亿，头先嗰条数罚咗过百亿啊！嗱，我作大5-6亿，但系我成间公司要破产，要赔俾你，赔过百亿美金出嚟。自此之后，美国嘅金融体系系正常咗。我哋回头睇下大陆。大陆如果虚报上市公司资料，即系呢间美康，康美啊，对唔住，康美公司，中国嘅证监会出尽所有办法啊，一定打压到你尽，最高罚款60万人民币，无需监禁，你涉嫌做假数，只系。另外的3年至5年不能够进入金融市场，即是不给你炒股，你可以用第二啲名义开其他啲公司，借人哋嘅公司去炒嘅啫，去买嘅啫。呢、这个就系而家美康公司面对咩嘅罚则嚟嘅。咁大分别嘅。如果当一个国家要造假，去到呢一个环境，佢有咩后果啊？冇后果，作大299亿罚款，最高刑罚罚款60万人民币，系证监中国证监。唯一啊间康美公司，唔好意思，康美药业60万美金，跟住停止喺股票市场运作3至5年，呢、这个罚嚟做乜啊？但系唔系，大陆嘅上市公司没一赔三，如果你操纵股价俾人发现，即系你嘅投资者操控股价俾人发现。假一咪没一赔三，即系话你操纵股价1亿，你就要赔4亿。呢、这、一个就系操纵股价嘅人嘅罚则。但我问你啦，上市公司咧，啲老板咧，啲股东咧，大股东咧，有乜问题啊？一啲问题都冇。因为60万唔俾炒股5年，都冇成本啊！点解大陆嘅金融现象、股票市场系咁样？而好多人话送中条例，大陆系喺一个法治啊阳光底下，唔该你照下块镜啦，唔系脱咗一粒麦，你块面就干净啊，谭慧珠。拜拜。